策，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学染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是周三啊，照例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段财经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昨天呢，商务部是印发了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其中呢提到贸易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粮食、能源资源、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进口来源更加多元化，贸易摩擦应对、出口管制、贸易救济等风险防控体系会更加健全，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促进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口，鼓励优质消费品进口，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俏农产品的进口。咱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这又到年底了啊，又是大家关心这个年终奖什么时候发的时候了。那今年年底呢，年终奖的优惠计税政策也正式到期了。咱们这个年终奖的优惠税收政策啊，就是到今年的2021年的12月31日截止。所以呢，也有不少工薪族啊关注这个优惠的计税政策是否会顺延呢？那相关部门啊也体察到了大家的关切，也回应了说我们正在研究是否延续这一政策。那目前咱们个人年终奖计税优惠政策呢，是把年终奖收入除以12，然后得到的这个数额呢，按照月度的税率表来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那这项政策呢，会在今年年底到期，如果不延续，那么自明年的1月1日开始，年终奖就需要纳入综合所得来进行计税了。给大家也算了笔账啊，如果说公司发10000块钱的年终奖，按照上述优惠政策来进行计算，就是如果按优惠的这个税率来算，只适用于3%的最低个税的税率，因为10000块钱要除以12嘛，只要缴纳300块钱的个税就可以了。所以个人实际到手的年终奖有9700块钱啊，所以相对来说，如果能延续这个优惠的计税政策，还是对于工薪一族来说非常有好处的。咱们也等等消息啊。下面的时间把视线转向二级市场，来关注昨天的大盘。昨天收评三大指数呢是午后有一个小幅的回落， NFT 概念大涨，中文在线2连板，新冠检测板块午后有所拉升啊，有一些相关的板块都是涨停的。注册制次新股呢是持续走强，海泰科是一度触及了马上就要3个涨停了，像电子烟、钢铁、节能电机等等这些板块全天表现比较强势，农业种植、绿电等等板块走弱，总体上个股涨多跌少，两市的成交额再度突破1万亿，是将近 1.3万亿吧，超过了1.2万亿啊。那连续第23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盘面上来看，还是刚才说的那些板块 ，NFT、烟草、培育钻石、钢铁等等板块，这些都是在之前轮动过的板块。昨天的涨幅是居前列的，农业种植、食品加工、燃气等等跌幅居前列。那截止到收盘呢，沪指是微涨0.2%，深成指微跌0.37%，创业板指微跌0.37%。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超过50亿，这也是连续第三天持续维持在净买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把视线转到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日前的人社部发布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电子社保卡的同步申领，在第三代社保卡发行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电子社保卡同步申领机制，以实现群众申领第三代社保卡之后，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能够及时签发出大家的电子社保卡，为大家提供更加方便更加便捷的一些服务。大家呢可以上支付宝啊，同步申领您的电子社保卡，在线就可以一站式办理40多项服务。大家可以在这个支付宝当中搜索一下电子社保卡，就可以进行申领了。现在这个证件的电子化呀、信息化呀，确实也比较重要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父母现在在石家庄啊，有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比如说要开车带他们去什么地儿，我爸妈就会本能的问我，你驾照带了吗？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驾照啊，很多朋友不会把原件都揣在身上，可能放在车里或者放在其他的一些比较方便的位置。这个时候，如果您在手机上申领一张电子驾照，就方便太多了。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小米。最近有一些企业啊，都集中公布了自己的第三季度的财报啊，咱们也来集中关注一下。昨天呢，咱们说了很多，比如说像爱奇艺啊、B 站啊等等啊，今天来关注一些其他的互联网企业。来看一下小米，小米呢是公布了自己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报的。财报显示，这一季度小米的营收780.6亿，同比增长8.2%，市场预期呢是774.63亿，所以高于市场预期。其中，智能手机业务收入478亿，毛利率12.8%，同比增长4.4%。IoT 也就是物联网和生活消费产品的业务收入达到了209亿，同比增长15.5%。互联网服务收入73亿，再创单季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7.1%。境外市场的收入也很高，达到了409亿，在总收入当中啊，占到了52.4%。那财报同时还显示，三季度小米经调整之后的净利润呢是51.756亿，同比增长25.4%，环比下降18.1%。而全球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依然达到了4390万台。小米昨天在发布了自己三季度财报之后呢，还表示了一个新的消息啊，那就是在今年一季度、二季度交接的时候呢，他们宣布啊，对外正式宣告，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全资子公司，负责小米智能电动汽车的业务。昨天在节目的资讯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法人呢是雷军，注册资本金是10亿啊。那目前小米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的智能电动汽车业务呢推进还是比较顺利的。团队的成员已经超过了500人，智能电动汽车预计将于2024年的上半年正式进行量产。关注一下 快手吧，家人们，来看一下昨天快手发布了自己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啊。财报也显示呢，这一季度快手是实现了营收205亿，同比增长33.4%，市场预期呢是201亿，也是超过了市场预期。净亏损啊是70.9亿，而市场预计的净亏损是86.27亿。从市场预期净亏损的这个角度呢，是小于市场预期的，这亏损面啊比较小。其中线上营销服务收入达到109亿。同比增长76.5%，直播收入77亿，环比增长7.4%，其他服务的收入是19亿，同比增长53%，其中呢，电商的交易额达到了1758亿，同比增长86.1%，在这一部分呢，涨幅还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小鹏，小鹏昨天也发布了自己第三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呢，该季度小鹏汽车的营收是57.2亿，同比增长187.4%，市场预期呢是52亿，也是远超市场预期啊，净亏损呢是15.9亿，而市场的净预计净亏损是11.77亿，所以这一部分是超过了市场预期。那预计呢第四季度的收入是71到75亿人民币。来关注一下拼多多，23号呢，根据天眼查的消息啊，拼多多关联公司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多个叫拼多多支付的商标显示注册成功了。据了解呢，拼多多支付最早的这个相关商标申请啊，是在今年的1月14号，这国际上的分类呢，涉及到了很多，比如说像网站服务、教育娱乐、通信服务、科学仪器等等。不过呢，目前像大家所关注的，跟钱沾边特别紧密的那些，像金融物管呐、网络的广告销售啊等等，这一部分的相关商标状态依然是等待实际审查或者是驳回复审当中。这个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14年啊，是拼多多的经营主体，经营范围呢包括网络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等等。来自天眼查 APP 显示呢，该公司是由杭州埃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进行持股的。还是说一条跟大家的钱包有关的事儿啊，蚂蚁集团旗下信用贷业务从界北进行品牌隔离之后，花呗也即将启动品牌隔离。和银行信贷从界北当中分离为信用贷相对应，那银行信贷呢也将会从花呗当中分离出信用购，购就是购物的购。那调整之后呢，个人在支付宝上的信贷产品将会有三类啊，按照额度呢依次是分为备用金、花呗斜杠信用购、界北斜杠信用贷。哎呀，这样一区分啊，大家可能就更清楚你自己使用的这个金融借贷产品它究竟实质是什么。那据介绍呢，蚂蚁即将启动花呗的品牌隔离工作，由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服务会继续显示花呗品牌，而银行等金融机构独立提供的信贷服务和联合贷服务都会在信用购的页面进行展示，显著标志出金融机构的信息和花呗这个品牌相区隔。那从用户侧来看呢，最近呢已经有部分的花呗用户啊，花呗额度被降低了，我原来可能是能达到几万块钱，那现在呢可能被降到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准。 最后再来关注两条很给力的消息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上海市消保委，上海市消保委呢最近发文表示说，大部分的 APP 自动续费扣费的时间节点都设置在了到期前一天，消费者呢只要在到期前一天手动操作取消，就可以取消这个订阅了。比如说还拿咱们的网站视频会员这个自动续费做例子啊，今天呢是24号，如果我今天买了一个月，如果我使用了自动续费的功能，就是下个月的24号，12月24号那天，它才会从我的账户当中扣除我下个月的会员费，这原本应该是正常情况。但是呢也有少量的 APP 啊，经过上海市消保委发现呢，扣费的时间节点特别模糊，更是有个别的 APP 提前3天就给你扣费了。上海市消保委认为呢，很多消费者因为我追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或者是我不小心想尝试着使用一下 APP 的某一种服务，我变成会员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就自己买了百度网盘啊，这买了百度网盘之后，我就特别注意把那个自动续费我给它取消了，省得我下个月我不再用的时候它还会给我续费啊。那本质上呢，这些都属于会员月卡族，就是我只想使用短暂的一个阶段的你的服务，我并没有成为长期会员服务的意愿。那提前3天就扣费的这种做法，从一定程度上是违反了自愿公平的原则，也缩短了消费者的选择的期限。我原本可以有一个月的犹豫时间，我选择我要不要下个月继续续费这个产品啊，但是现在呢被人为的缩短成了27天，所以也导致很多消费者会员到期时再去取消也来得及，这个想法就很难得以实现。最后一条消息来说一个暖心的事儿啊，最近呢宁波市慈善总会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的署名叫做顺奇，落款的地址呢是不存在的宁波市中山路1号，信封里依然是一沓厚厚的汇款收据，一共是107张，总计105万。这个隐秘的隐姓埋名的捐款人正是顺其自然，这也是他连续第23年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累计的捐款额度达到了1363万。20多年来呢，宁波市慈善总会一直遵循着顺其自然的要求，坚持把善款用于助学教育的方向。在顺其自然的影响之下，宁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隐姓埋名捐款的人，这些神秘人已经累计捐款超过了5000万，感谢他们。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啊！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跟大家今天一起聊聊什么事儿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说啊，有一个职位有点高危啊，就是独立董事。这个职位为什么高危呢？一会儿详细展开跟大家说一说。很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最近还引发了一波辞职潮。我本来是一个公司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我现在不干了，辞职了啊，这个是吧？我要去别的地儿了。但是呢，还不是单个的现象，有一批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都在最近这个时期纷纷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很值得关注。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是不是所有辞职了的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呢？这个独立董事这个职位究竟起什么作用呢？啊，是吧？他的一些表现，大家怎么来分析？是不是跟大家能够直接操作购买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操作能够起一些指导作用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会儿再见了，各位。 CPI、PPI、PMI，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还有在我们直播间的和我们聊天室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都早上好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独立董事啊。在直播间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大家知道不知道独立董事的作用啊。先来看看大家的回复。8398说，我感觉我好像知道一点，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们这个能不能真正起到这个作用的呢啊。北京葫芦侠说，独立董事呢这个原则上是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跟精力有效的履行独立董事的责任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啊，很专业啊。然后呢白猫黑猫说，这个职位我觉得关键是要做到真正的独立吧，可惜好像能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啊。张慕容也说，这个我本来不太清楚，但看其他的这个人的解释好像看明白了一些啊。还有北京葫芦侠特意查了一下，他说首先是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和勤勉义务，第二要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第三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对，这些说的都对啊，但是能不能更具体一些呢？今天我们请嘉宾一起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时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欢迎申瑞，你好。 徐冉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申瑞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独立董事。最近啊，也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词儿和这个职位关注度就非常高。为什么对独立董事的关注度颇高呢？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前世今生啊。首先呢，如果是在股市当中沉浮的老司机们都应该知道，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康美药业啊。这个我不得已要承认一下，在我刚刚进入股市，我还年轻幼稚的时候，这公司的股票我真的买过啊，但是我是短暂的买过啊，后来呢就没有再接触过。所以呢，对这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件也一直在关注啊。那历时3年的康美案最近是终于重锤落下。为什么说重锤呢？我们来看，康美药业被判赔偿投资者24.59亿，原董事长马兴田被判12年有期徒刑，原副董事长、常务副经理及其他责任人员11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这样的判决结果创下了我国证券史上判决赔付金额最高、获赔人数最多的案件记录。这实际上真的是给康美药业投资者们啊出了一口恶气，但是同时也给更多的财务造假的元凶，有一些上市公司啊上了最为生动的一课。那在这一次这个被判的这些人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有一些曾经或者是任职过康美药业独立董事的人，也因为没有起到相应的责任，也是一同被判罚了。所以在康美案落锤之后，可以说是重锤落下之后啊，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纷纷表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辞职了。而且大家看啊，就现在至少我们从公开的消息能够看到的，已经有5-6家吧，至少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啊，都涉及到说我要辞职。所以呢，很多券商或者说很多行业内的人都纷纷表示说，哎，那是不是独立董事辞职了的这些人，大概率上意味着这上市公司有问题呢？哎，这是上 一种所谓的隐含意义。 哎，有一些隐含意义啊，大家都觉得这好像是一种消息树，这推倒了。但是这上市公司有很多就坐不住了呀，对吧？比如说开山股份。他的独立董事也离职了，这公司就坐不住了。这公司的控股股东发出了一纸兜底声明，开了一个 A 股的先河，说我们呀收到了我们这个独立董事叫史习民他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为个人原因他辞去了我们独立董事职务，并一同辞去了 N 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职务啊。辞职之后不再担任这个其他的职务，我们在这儿郑重表示，我们保证集团旗下的成员公司不发生有意财务造假行为，如发生这个所有的公司所有的损失，我们自行来承担。这又有点像给自己写保荐书，说千万别因为独立董事这件事儿，让别人好像觉得我们在作假。所以啊，现在就是一方独立董事纷纷辞职， 好像害怕了啊，挺紧张的。你就千万别，你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上市公司 他躲不开啊。首先，咱也解释一下，就是刘董事这个法律问题，它是民诉，时效期是20年，股市上市到现在才30年，您琢磨琢磨，对吧？你这就算离了职了，你 该找你的也还是找你，是吧？哎，对， 是这样。 对，所以咱们今天把这个，先是把这个新闻，这个前世今生跟大家说一说，究竟这个独立董事的离职潮跟上市公司的这个自保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咱们接下来详细听申瑞老师给咱们讲一讲。首先，这独立董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关于独立董事的讨论这么多，那它究竟能不能对上市公司起到像刚才我们说的诫勉监管，又能不能起到独立董事的这个独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独立董事这工资是上市公司发，是吧？你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你究竟能不能起到你这独立董事的，你这董事的作用，这都是个问号。咱们一点点来说，先说说独立董事好吧。 独董在这事儿啊，是上个世纪差不多30年代到40年代美国当时最先推出来的， 美国啊， 作用对美国当时这投资公司法当时出来这个事情，就是防止啊股东及管理层啊损害公司整体利益。说白了就是什么，现官不如现管，对吧？如果说现官是咱们所有的股东的话，现管呢就是这个什么控股啊及这个 CEO 啊等等这些，他平时监管你看不见呀，他做事情，对吧？万一偷着摸着做点什么合同乱七八糟的，这不行啊，股东这个拿不到钱，这不行，对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就设立了一个什么呀，独董。独董相当于什么，我一定要注意啊，独这个字儿呢它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它跟这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没一毛钱关系，除了它发工资，发工资什么，实际上是股东发工资，明白吧？是这公司整个给你发工资啊，这是这么一状态。就是说首先呢我是跟这公司没关系，并且什么意思，亲属关系都不行，然后持股也不行，反正啥啥都没有。并且重要还有问题呢，这个独董呢你还得有什么呢，有相应的这种能力啊。什么叫能力呢，就是说你得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能力啊，财务能力啊，或者其他这个他这个公司他是主要主营项目什么的，你是这个项目里的比如说什么咱们的两院院士啊等等这种啊，或者是大学的这种教授啊非常强，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方向都可以，就是对公司未来发展制定比如多的层次的啊，其中像法律啊财务啊及公司发展的专业技术方向啊等等这些，然后呢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经验及什么保障。实际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跟咱们这个踢足球大家都知道吧，相当边裁啊，那俩边裁举小旗儿的、知道吧，主裁可以不看也可以看，没事还得跟他聊聊，知道边裁只能管一路，这就是独立董事，说白了就是设立这么一东西，你说它有用吗？有用啊，但是那举小旗主裁可以不管的，是吧？它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问题来了在哪儿呢，就是我国呀这个相关的独立董事有几个问题，就存在问题。一个是独立性不强，这咱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它本身啊就是由董事会提名，就是说白就管这个公司的这些控股的，他们提名，然后股东选举，那说白了咱们一般老百姓或普通股民 你都没法 干多少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然后你对他了解多少啊，对吧？所以这个肯定是首先的，他肯定有这关系。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组织构架呀不健全。说白了只能是什么弄点这个什么薪酬啊委员等等这些，然后人数呢只能是啊30人等等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人比较少，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人事优，就是这个就在那个股东啊投票这块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优势地位啊，所以说他发挥作用也比较少。另外的话呢他地位很低下。说白了呢这就是我们直接借鉴海外成熟的这个上市的经验，说白了就是作为缓冲啊，独董相当于是一个缓冲的状态，对吧？就是在我们没有达到司法状态之上的时候，你一些内部小毛病自己就调节了，调节怎么办呢，引入独立董事，说白了就跟鲶鱼效应似的。但是问题来了，这公司说白咱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不管传统文化还是现在的公司，大量的这体制状态都是家天下或是家有千愁主持一人，说白你这个就是吉祥物，好多都是你说话有用吗，对吧？这个东西咱们得理解啊，对不对啊？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什么激励机制和保护机制不健全。什么意思，像美国他后来干嘛了呢，为了让这独董啊这个所谓爱惜羽毛干嘛呢，就是你要能查出来，嘿，相当于什么呢， 我奖励你， 我给你大的奖励啊，就是说白就跟那个抓坏蛋似的，不还说这多少奖励似的，这个一个。另外呢还给你保护，就谁也不能插上你，知道吧，你可以随便说。 可以造成什么呢？如果知名的说白黑脸判官似的，对吧？那你我把您请来到我公司，这叫背书。为什么您这么好的一人能到我这儿来？那说明我公司非常的棒。 我敢请你来，说明我自己腰杆硬， 哎， 对吧？ 对，就这样。所以说白了，这个东西咱国内现在说白就是一个引入，但是不太把它重视，这是一个问题。并且从哪儿反映出来特别有意思呢？就像这次啊，这张丹姐也说了，某上市公司对吧？这个兜底儿，这个本身就是不对的。为什么你兜底儿以后独立董事，他连这个出事以后他都不承担责任，他也什么时候独立？他还害怕吗？对吧？这首先第一件，咱们敬畏法律是什么？是敬畏法律的惩罚。对吧？不是说他奖励多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现实问题。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独董啊，为什么这次这个康美事罚这么多呢？是因为去年年底新的证券法和相关的这个刑法，他把什么财务造假的罚款上限给扩大了。原来就几十万，说白了，我这么说，国内的独董平均的工资一年就10万块钱。明白吧？说白了吧。这个之前就像这次现在还有的没改，比如说像这个专利啊等等，如果你是企业的话，独董也就是50万，知道吧？也就是说我大不了5年我白干，对吧？就是给的钱有封顶，罚的钱有封顶，大家这时候觉得还是这个权责呀，或者说风险收益还差不多。这次为什么打破天际线大家害怕了呢？ 因为罚的太重了， 就没上限了。 对， 说 我年工资根本不够了。 对，我拿着这个卖早点的收入去干偷井盖的活，这你受不了，是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他肯定不匹配。 对， 并且还是问题什么呀？由于独立董事本身处于是在一弱势，或者相对于这个褒贬啊不一致，甚至说贬的欲望大一点的时候啊，很多这些独董他都是什么有社会地位，比如说老师啊，教授啊，或者说甚至是一些官员呐，对吧？所以他在这种状态下呢，什么意思？我怕把这个影响到我现实机构 啊， 你做独董，对不对？你就是为了说白了就是这个博着名头，挣着仨瓜俩枣去啊！这个也有人就说，肯定是想法呀， 就是我没必要，就是咱没必要，是这意思吧？ 我本身我就挣这点钱，我也没这必要，干脆我就撤出来。并且在这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是证监会规定你的必备项目。所以说，一大堆离职的时候，这两天去看到还有几十个上聘呢。对吧？并且一定要注意，独立董事不是说啊，你这个股东或者说是控股公司的这大老板说，哎，这他挺好啊，这个小冉挺好，来当我独董吧。不是，你还得培训去呢，你还得通过这个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相关的这个培训考试，达到专业能力，然后 就是你得有个门槛儿，是吧？ 哎，对，所以说这状态来说，实际上都是专业人士，没谁是草包啊。这点大家首先先理解，这个独立董事绝不是单纯的吉祥物，人家有真材实料。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状态下呀，还有这个权责的问题，有些人呢，就是怎么说呢，挺高大上的，做成了一个什么地摊货啊，就干脆我就奔着这，像张姐说，捂着没错。啊，你想这一年50万，要真的一个10万块钱的话，10来万块钱，50万再加点，当然他没有分红啊，那一年也不少呢，对吧？50-60万也不少呢，这白饶的钱，我还到外名片上印俩独董，这不挺好吗？是不是？哎，但是问题呢，未来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股市啊是越来越发达，特别是这个注册制以后，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也上，可以看到多少公司在往上冲。对吧？实际上在这两年针对就是为什么去年现在我们说像那什么专利权啊等等这些其他问题现在还没有把这个上边天花板打破，是因为这饭要一口一口吃，最大的问题是财务造假，就是财务上这个事情，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先把这儿打破。去年的这个12月底这临过年的时候出的新的证券法和刑法嘛，对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护了整体市场。一定要注意，不单纯是保护我们的股东，或者说上市公司，或者说这个市场，它是最大程度所有的都在保护。为什么？你只有规范了，你才能够有更长久。咱不能老野蛮生长，然后变成什么内卷，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说白了，独董现在未来肯定是什么，像标准要提升，就进一步还要提升这些人员的这个关系，甚至说像这亲属关系中间这拉不开的或者其他的，我们还要注意。甚至中国式可能咱们这规定是直系不行，但是如果是宗族呢，对吧？有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要注意。第二的话呢，比如完善 读懂的这个选任制度，对吧？就是整个选任不能光是这个，是吧？那得有这主动，比如说提名啊，或者相关的，甚至说有一大的海选，这个一个海选群，然后大家去考虑，对吧？ 有一个人才库是吧？从这个人才库里， 没错，就是这样。就跟咱们两星期前应该是咱们的这个选举吧，对吧？大家都参与了吧？ 对， 一样的状态，就是得有这个过程。你不能说我提名这个，你们选吧，没别人，你选谁？ 对，或者说就是有点像咱们现在都熟悉了一种评分评价体系哈，你这个评价体系高，那你是不是你的薪酬也应该水涨船高？那你的 这不行 啊，这不行是吧？ 这个现在它是有这个 有规定的是吗？ 有不能太高 啊， 太 高 了就这个也对也麻烦。 你看啊， 但是问题是什么？你有名誉啊，就未来独总你做好，甚至说你把这个公司说白你都控制好，或者说。你能提出非常多的这个专业性的意见标准，就跟咱们现在这个会议中的这个比如这个政治协商，对吧？很多这些其他党派提出那非常好啊，每次的意见，那你独董要能做到这个份上，这不就好了吗？ 嗯， 对吧？这是我们国家现在体制上独董就很类似，有这种类似性，所以那你的做就是要提意见嘛， 嗯， 就是要在第三方角度变，在专业角度提意见嘛，然后我们开始什么，大家一起讨论是否改变接纳还是怎么样的状态，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说怎么你这就是一个荣誉，这是一个机制，不是说是一个炫耀，是一个什么拿点这外快，你不能把它作为这状态过于低的理解，你要把你的层次拔高， 嗯， 对吧？ 对， 咱报酬什么激励，不是工资激励，是你提出了好的意见，我发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给你激励。知道吧？ 这 不是说给高工资，一定不是给高工资。 对对对，应有的激励奖惩机制应该健全。 机制什么意思？就没错，就是说，如果说你说这公司现在这个财务上有什么问题，或者这样问题，像就今年它整个金融板块多烂， 嗯， 特别是从上半年开始，这年初开始，这个保险股票内部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罚款呀，或者一些内部问题，如果独董当时能够提出来，那这前文不讲的， 嗯， 对不对？大家这看看，保险公司上半年一路被罚。一大堆事儿，就现在还有很多再去做事。如果这些独董做得好，我提前说，那这钱全给他，当然给他激励，那这不就非常好吗？那说白了，非得是你闹出问题来，然后让这个主裁判说是管理层，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证监会等等去查了，你中间有点小问题，就是你这个编排啪一举旗儿，我们看到了，防患于未然不挺好吗？或者说在小的问题上就遏制了，这是应该做的，然后开始给你奖励嘛，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未来的这个独董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我们现在市场越来越成熟，并且未来可以说基本上能确认，未来不久马上就会推出什么呢？就国际版。你想 相应的制度了，对吧？ 对，你想海外公司来中国上市，那我也得更没法约束你了，你海外公司，对不对？ 嗯。 所以如果这些制度不行的话，相当不行，那我怎么约束？特别麻烦。所以说你这东西先从国内先把这个制度得打完善，得确认，说原本是把它东西搬过来。好制度没毛病， 嗯， 但是问题你在应用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本土化的一些就是不良的状态，那这次实际上就敲响警钟了，并且我们还是刚才话，这次只是针对财务造假， 嗯， 那么其他项目呢，比如专利侵害呢，或者其他的一些司法或者其他一些责任呢，对吧？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我国对于整个特别这一次不管科创也好，还是说现在北交所大部分都是科技公司，而科技公司说白了你最大什么是无形资产，或者说你的这些专利，而专利最大的害怕点什么，不是别的，就是你的专利权或者说这个保护。那么如果这块后边没有这个大规模像刑罚式的提高上，我当然肯定会提高，你后边很多科技公司还是抄吗？ 嗯， 对吧？那你后边这些科技公司怎么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发展的市场重头就是科技，就是后边的这个专利，对吧？你像现在保护专利好的像华为什么这么厉害，保护好华为，对吧？是不是这样的方式？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位还只是一个基础的或者全面的财务，后边我们说下一步很有可能就直接奔专利的， 嗯嗯 啊，所以这块话我们就一定要清晰这套这个数的一个方向， 嗯，所以刚才其实我们用了大量的时间去说是不是上市公司必须要有董事，为什么这一波辞职潮会引发大家这么多的关注，以及实际上刚才申瑞也解释了那个问题，是不是现在辞职了的这些独立董事他们所在的这个上市公司就一定有问题啊？我觉得也是间接回答了大家的这个问题。最后还有 一分钟的时间。是不是你这样啊，就是我们每次到结尾的时候，实际上大家还是有点没听过瘾，你快速给大家整理跟总结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情况好吧。我们看大盘又是连续20几天的这个成交额一直在保持1亿以上，咱们快速给大家说一下大盘的情况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大盘的话，你只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跟着大的核心逻辑，而核心逻辑呢，未来趋势相对10年前的消费，现在就是绿色能源科技啊，所以这个你只要抓住了，其他的不用管了啊，赚钱是大概率。 所以还是拿准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板块跟方向啊。 潜台词是什么呢？个股强，大盘指数一般啊。 对，其实今年基本上都是维持了这样的一个态势，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申瑞，每次你来，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呦，就喜欢听你讲故事，觉得讲得特别清晰啊。那下周咱们继续约一下节目时间，好吧？ 好，没问题。 哎，好嘞，那就先这样，我就先挂线了，再见，申瑞。 好，再见。 哎，再见。好的，各位，今天咱们几乎是花了15分钟时间，主要聊了聊这个独立董事的事儿啊。那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未来可能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都跟大家简单说了说。如果您对这期节目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上去找一下今天节目的回听，可以下载，可以重播一下。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更多热点新闻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匆匆匆匆，匆匆为何人生凉，要学我们老祖宗。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 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